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83集，寻找李应。 你想见他吗？ 阴雨拍拍手，四周环境变得漆黑一片，就像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突然把灯关掉，连带阴雨也凭空消失。吴炳添虽然早知道对方有所准备，但也不由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妄动，否则必定会落入陷阱。一团幽幽的光亮，忽明忽暗，从外面飘进来。吴炳添似有所觉，猛地回头，就看见一名童子提着一盏白色的圆灯笼缓缓走了过来。那童子面目普通，怎么看都不是丁兰。 你不是要让我看丁兰吗？他在哪儿？ 丁兰的心脏已经被我吃掉了，躯壳也已经被我用魔气炼化了，你恐怕见不到，唯一能让你见的恐怕就是这盏灯笼了。 阴雨的声音在不知名的黑暗处响起，似在前方，似在耳畔，又似在四面八方，无处不在。 用来点燃这盏灯笼的就是他的尸油。吴局长，这可是你的同事在这世上留下的唯一的纪念了。 如果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能忍住，那就不是男人了，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人。吴炳添觉得自己起码还是个人，尤其是跟阴雨这畜生比起来，那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圣人了。吴炳添没有再选择忍耐，而是突然暴起，手中一点灰影窜出，人却没有扑向手持灯笼的童子，而是跃向他右边的某一点。吴炳添感觉自己的鞭子的确抽中了什么东西，但眼前却依旧是一片黑暗，他只能凭借着感觉出手，心中不由想起了龙申与唐静，希望他们那边会有所进展。中午的热田神宫比较安静，旅行团来的游客要么结束参观去用餐了，要么下午才来，这会儿反倒是散客或者本地人来的比较多，更有不少人穿着传统服饰携老扶幼过来，一身休闲背包的龙身夹杂其中，因身材高大挺拔，即使佩戴着墨镜也引来了不少人注目。他们三人到达东京之后就各自分开行动，吴炳添在明，唐静在暗，龙身则游离于两者之间。他没有像吴炳添那样做缩骨功的伪装，但是面容也经过稍稍的修饰，变得不那么英俊，充其量只能算五官端正。一个年轻女孩忍不住上前搭讪：“ 先生，您是摄影师吗？”“ 啊，只能算是业余摄影师。” 龙申摘下墨镜，露齿一笑。原本见过龙申的人，他绝对不会把眼前这个阳光剑气的拍摄爱好者跟不苟言笑的特管局副局长联系在一块儿。龙申给女孩看自己相机里的照片，引来了女孩的惊叹：“ 这水平跟专业的一样啊，您真是太谦虚了。” 龙申本来可以独自进热田神宫，但一男一女同行，目标总比一个人独行来得小。两人边走边逛，龙申如今的身份是摄影爱好者，对神宫历史随手拈来侃侃而谈，更令女孩崇拜不已，好感倍增。两人边走边聊，一路进了神宫。 抱歉，佳子，我去趟洗手间，你要不先去别的地方走走？ 您只管去吧，我在这附近先逛逛，等您出来。 龙申点点头，转头往公共洗手间走去。进了洗手间的单间，龙申反锁上门，从兜里摸出三根短香，一个小瓷瓶，瓷瓶里装的是沾有李应鲜血的符箓，当日他们出发前，李应在茅山的师傅特地送来的。有了这个东西，龙申就可以找到李应的方位。刚才他一进神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里若有似无的气场。按照时间， 吴炳天和唐静与他约定同一天行动，现在应该也各自行动起来了。不知道他刚才感应到的结界波动到底是来自吴炳天还是唐静那边。龙山手中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停留，他将短香点燃插在瓷瓶之内，香袅袅升起，却在半空生生折下，仿佛一只无形之手捏住了烟气，强行将其拧向了一个方向。龙身看着那个方向，脑海中浮现出先前看过的神宫地形图，立时找到了烟气所指的方向。他将烟掐灭，短香丢入马桶，按水冲走，又划破自己的手指，滴血入瓷瓶。飞快地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将瓷瓶重新放入兜里，开门洗手烘干，快步走出洗手间，片刻也不停留。这一切过程仅有几分钟，在外面闲逛的女孩子半点没有被怠慢的恼怒。正当她想邀请龙身去逛宝物馆的时候，却见龙身说， 我刚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当地的朋友听说我来了，要过来找我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再逛下去了。 要是她不介意的话。 抱歉，她是个女生。 哦，那没关系，我把电话给您吧。您这几天在这里停留的时候，要是有哪里想去，我可以当您的向导，田中先生。 樱花树下，游客稀疏，偶尔望向这一男一女，男人英俊挺拔，少女清秀娇俏，说话含羞带怯的，难免令人联想到初恋时的场景。事实却远不是旁人想象的那样，少女固然对龙身有好感，但两个人萍水相逢，龙身仅仅是将对方当作掩饰，有人同行，一问一答，显然比他一个人到处查看要自然了许多。这一路上的确也没惹人起疑。龙身跟女孩道别，然后就在对方失落的目光中匆匆离开，往大门走去。他出了正门，却拐往了另外一个方向，绕着神宫的外围走，从大路拐入小路，最终停在了一个地方。龙身摸出小瓷瓶，里面忽然冒出一缕青烟，冉冉而生，就像刚才在洗手间里那样，烟气中途折断，指向前方。这个寻人的法子是茅山派当时告诉龙身的，跟当初何玉在广州寻找他师弟有点相似，由此可以见道门寻人大多异曲同工。龙身的目光落在墙角，那里长了三朵花，花是野花，路边再寻常不过的品种，随处可见，生长纬度高，耐寒抗旱，又能装点草丛。此时正值冬季，但暖阳融融，花木也跟着轻轻摇曳，岁月静好，时光悠然。但这并不是龙山注视他们的原因，三朵并排生长的野花，左右两朵都随风而动，只有中间的那一朵一动也不动，像全身被无形之物牢牢地粘住一样。龙山忽然伸出手，将中间的那朵野花拔了下来，他还用上了一点力气，普通野花不会这么难摘。随着他把花采下来，眼前的景物也发生了变化。原本面前已经无路可走的石墙，忽然生出了一道门，门微微震颤，仿佛高温天气下被蒸烤之后发生视觉扭曲的高速公路。龙神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那道门，直接的走了进去。整个人随即没入门后，石墙恢复原状，除了那朵不见的野花，一切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